还叫亲到亲自让他这张条子里不让 一捧雪 捉放草 先前指望他宽宏量大， 最后请听摘英会。 自动就得了 难得来，心啊心，别想亲过桥，一心发报声身亡，因此上再也见台论功心上啊，你自痛一孤啊，死过了穷乡，有顿知一时间狂风下墙，今有哪我是徒就头癫狂，不笨蛋查明了八岁胆强，问功哪文武官大我姑时间失了日章，全自痛把此事绣挂心肠，全自痛把此事赋予了从前老啊，别叫天堂啊， 听众朋友，陈志清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